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111集，无垢琴。开封府的大院里，琴音如夜风一样流转。说实话，院中除了公孙、包言、白玉堂和天尊之外，其余众人都不通音律，一首曲子弹奏的好与坏真的也分不太出来。但随着琴声从音喉轻拨琴弦的指尖流出，就连赵普、欧阳这样平日根本不会听琴的五人也莫名听出了其中的不同之处，就好像同一套刀法让普通人挥和让白玉堂挥那样巨大的区别。这张琴谱的确相当之难，技巧上的难以至于这首曲子也是众人从未听过的，说不出它是好听还是难听，能听到的似乎已经并非琴音本身，而是另一种东西。众人感觉到这首曲子十分适合宫廷，有一种恢宏之感，但又莫名带点阴谋诡秘，让人感觉很危险。此时除了乐声，不知何时其他的声音都消失了，连虫鸣都停了。小五静静地蹲坐在院中，夭夭则是趴伏在屋顶上，双眼望着夜空，漂亮的尾巴轻轻地晃动，似乎是随着乐声而动，又或者随着夜风，总之乐声几乎完美地跟着夜色融合了起来。书房中的包大人和陪在一旁的包夫人都放下了手里的书，望向窗外。包夫人出神，包大人则是微微地皱起了眉头，这曲子他好像在哪儿听到过。曲子并不长，音喉弹奏了两遍，大概是因为尖声晦涩，又或者是音喉本身对这首曲子的体会不同了，第二遍与第一遍有着完全不一样的感觉，第二遍更加诡异也更恢宏，众人都说不出是什么感觉。就在最后一个尾音结束，音喉抬起手的瞬间，坐在公孙腿上的小四子突然看到眼前闪过一个画面。小四子睁大了眼睛，他看到的是一座十分恢宏的宫殿，或者说古城。那座城市正在崩塌，烟尘滚滚，其中有一座高耸入云的塑像整体裂开，巨大的雕塑头部碎裂后坠落，场面极为震撼。就在这地动山摇的崩塌之中，滚滚扬起的尘土里有三个人走了出来，一大两小。小四子认得出那个大人，一身白衣，多次出现在他幻觉中甚至梦中的人，让他每次看到都觉得非常温暖安心的银妖王。而在妖王身边是两个小孩，一个一身白衣，正回头看身后夷为废墟的宫殿，而另一个小孩一身黑衣并没有回头，他双眼直视着前方，手里抱着一把跟他差不多高的古琴。那琴的琴身呈现焦黄色，中间有一大块红色的印记，看起来像是一大片血迹，又或者只是个花纹。银妖王带着两个小孩往前走，身后的崩塌渐渐停了下来，等他们三人走远，扬尘浮土也落下，震动平息之后，身后是残垣断壁。那尊雕像横亘在破损的城墙上，雕像的脸已经残破不堪，但那残缺的眉眼之间还是能看到阴侯的影子。等到尘埃落定的时候，妖王停下了脚步，那白衣服的小孩也停了下来，回头看着。妖王叫住那个还往前走的黑衣小孩：“ 再看一眼吗？以后再也看不到了。” 那小孩脚步没停，抱着琴继续往前走，没有回头。妖王无奈摇摇头，伸手拍了拍身旁那个正往后看的白衣小孩的头。小孩扬起脸看他，漂亮的脸蛋上没有任何的表情，双眼清澈。 他以后跟我们一起住呢，去打个招呼。 妖王对着前边努努嘴，小孩眨眨眼，跑。 跑上前几步，到了那黑衣小孩旁边，黑衣男孩没看他，继续往前走。 喂，你不哭鼻子吗？ 黑衣小孩微微往旁边瞟了一眼，分明是一张很可爱的脸，眼角却带出了一些与年龄不符的妖邪之感。 为什么要哭？你爹娘都死在里边了哦。 白衣小孩提醒，与那黑衣小孩的邪意不同，他说话的时候完全没有表情变化，像是一尊冰雕的瓷偶。黑衣小孩点了点头，反问， 既然他们都死了，那还哭来干什么？不难过吗？ 黑衣小孩突然停下脚步，直直看着身旁的白衣小孩。 我不会哭，从来没哭过。 白衣小孩愣了愣，随后转身小跑两步追上继续往前走的黑衣小孩，指了指自己。 那我也没有爹娘。 黑衣小孩看了他一眼，白衣小孩依然是没有表情，不过眼神比刚才更亮了一些。 我也不会哭呢，我从来都没有哭过。 两个小孩一起往前走着，大概是因为同龄，又或者是各有各的怪异，两人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天，倒是感觉合得来。身后妖王抱着胳膊无奈叹了口气， 唉，现在的小孩子怎么这么不可爱。 妖王扬起脸看了看天空，快跑上了几步，摸了摸两个小孩的头。 要下雪了。 两个小孩扬起脸，天空还因为刚才飞扬起来的尘土而呈现一种灰黄的颜色，只是仔细看，那铺天盖地的混沌之中出现了一片白色的雪花。两个小孩盯着那片雪花看着，等再回过神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漫天大雪。啪啪几声响打断了小四子的思绪，眼前的画面也消失了。再看殷侯收了手，院子里一众人都拍手。 哦，了不起啊老爷子。 虽然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不过感觉好厉害啊。 哟，老鬼，你竟然还能识谱，我还以为你老糊涂了。 然后呢？跟案子有什么关系？ 殷侯无语地看着周遭起哄的众人，一句话正拍手叫好的众人突然都蔫了，院中众人面面相觑，最后都回头看展昭。展昭一摊手，就一首曲子，大费周折藏那么好，线索在哪儿呢？一首曲子能听出凶手是谁，就算好听成仙乐，跟凶手有什么关系？众人都开始犯愁想心思。殷侯端起茶杯，就见一旁小四子伸手去摸那把木琴。殷侯看了看他，小家伙似乎是想说什么，不过好像又不敢说。最后小四子往殷侯身边挪了挪，小声问了一句， 爷爷，那把琴呢？ 殷侯微微一愣，一旁坐下正给自己倒茶的天尊手一顿，好奇地看过来。 什么钱？ 这里有一个红斑的那个。 小四子伸手指了指桌上木琴的正当中，殷侯眼里闪过一丝惊讶。天尊放下茶壶，戳了戳小四子， 那张琴叫无垢琴。 闻言公孙和白玉堂都望了过来，无垢琴。喜爱音律的人都听过关于这张传说中的琴。无垢琴是独一无二的琴，除了琴音特别动人之外，这张琴也因其不祥而闻名。凡是拥有过那张琴的人都会遭遇极大的不幸，拥有过他的亡国之君就不下十位，这些王朝大多分崩离析，一朝覆灭，皇族成员也都死绝了。而另外有几位传奇的乐师也曾经拥有过这张琴，但最后全部死于非命，结局悲惨。 吴构琴之所以得名，因为他本来是纯白无瑕的，表面类似于芭蕉木，有纵横交错的细细纹理，因为历经了太多的杀戮，经常被血染红，他的主人会想尽办法擦洗上边的血迹，但久而久之，琴身还是从纯白变成了焦黄色，而在琴身的正当中有一块鲜红的血迹，无论如何都无法洗去。这张传奇的妖琴后来失踪了，再也没人见过他。据传说，他已经在一场大火中被烧毁。殷侯见小四子问起，微微一笑：“ 在一个安全的地方。” 天尊抱着小四子搓来搓去，问他看见什么了，为什么会看到那张琴。殷侯依旧是云淡风轻，喝着茶，端详那张乐谱，而这边展昭等人就聚在一起讨论。 琴谱的话，最直接的关系一定是琴了。瑶琴就是琴师，然后他有一张鱼尾琴，但是被黑衣人拿走了。 那个黑衣人跟袭击你的人是一伙的吗？ 估计不会吧。听那位老爷子的说法，那黑衣人并无伤害无辜的意思，跟那群追杀来开封府的应该不是一路的。 那些外族是哪里人？看起来经过严格的训练，杀手吗？ 那些应该是当兵的，不是杀手，训练有素不说，还不了解情况。 嗯，这倒是，杀手什么的多半会有些常识的吧，谁会一路追来开封府啊？哎，不要命了。会这么追过来的，就表明他们根本不知道开封府里有多少高手。外族士兵的确比江湖杀手靠谱。 现在的问题是，这些人是属于哪一个族？是来参加寿宴的吗？ 老子就在开封府待着呢，我还真不信他们有这个胆子来这儿搞事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